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9集，梆子声敲响，老头挥舞着手臂，袖子上彩色鸡毛一般的布片上下飞舞。 这个午夜呀，满城的烟火盛放，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 赵公子呢，如愿以偿看到了烟花，可心却不在那烟花表演之上了。立在他身旁的姑娘仰头好奇地看着这个满天的光华璀璨，似乎沉醉于其中，姹紫嫣红开遍，朵朵都在他眸中。 坐下鸦雀无声，人人悬着筷子，似乎看到了山上那绝世佳人的眼眸。 你到这赵公子这就动心啦？嘿嘿，开始的时候说了，赵公子性子内敛，为人倨傲，还不是那等轻浮浪荡之子。看完了烟花，他与那姑娘真的就一前一后，一路无言，做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只是这个姑娘呢，和她从前见过的都不大相同，见惯了旁人的惊艳之色、娇羞之态，哎，骤然见着一个对她毫无反应的，这反倒觉得自在极了，喜欢与她攀谈。何况在此良宵啊，两个人同时想到登上这座山看烟花，您说这多巧啊。她一路走啊，就一路惦念着身后的那个人，犹豫着要不要回头跟他搭句话啊。他正走神呢，没留意到脚下踩空，就这样倒霉地跌进了石洞里，碰伤了额头。赵家公子高门大户，那出入城门都是七厢车拉的，何曾有过这种狼狈的时候呢？他心里懊恼的时候呀，倏忽一阵香风，一道白影子轻盈地落了下来。他抬头一瞧，怔住了，那姑娘呀竟也跟着他跳了下来，毫不犹豫地伸出了一双柔仪，就来拉他起来。 台下听众骚动了一下，低低的笑声混杂着窃窃私语。孤男寡女深夜被困在一起，倒是不少烂俗话本的开头，只是慕容氏一个姑娘家有勇气跳下山来美救英雄，倒是惹人服气。 哎，这赵公子呢和这白衣姑娘待了一晚上，说了许多的话，只知道她姓慕容，问她名讳她又说不出，就说呀父母呢叫她慕容儿，家乡在极北之地。哎，不知怎的，他说极北之地的时候，他竟相信得很。极北之地想必就是雪原了吧，那是纯白无瑕的冰天雪地，才走得出这么一朵一尘不染的雪莲花呀。极北之地的一座高山脚下，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寨子，寨子呢只有很少的人来，慕容氏就是那寨子中为数不多的女娃娃。赵公子听着有些明白了，哦，深山里来的姑娘，难怪没见过烟花呢。按咱赵公子的脾气，旁人很难投其所好，他喜欢真实，讨厌矫饰，讨厌矫饰，讨厌到了苛刻的程度。可是眼前的慕容氏一言一行都像是为他量身打造，他呢也不可避免地动了心了。在他故去的20年光阴里，头一次的主动地喜欢上了一个女孩。当风掀开他面纱的时候，赵公子呆住了。赵公子本身这个姿容毅力啊，世人夸他貌比潘安，可是当他看见慕容氏的脸，他便想自己的样貌在人家面前那才是最大的矫饰。美人面孔是天工造物，一气呵成，短一分则寡淡，多一分则妖艳， 他便是那个恰到好处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眸中天真，似未经尘世沾染，美而不自知，那才是最大的杀人利器呀。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美，只能抽象地将它感知，就像感知无方阵轻柔的云和浓郁的雾，大概也是这样的丝丝缕缕，缠缠绵绵。林妙妙的筷子无意识地搅着碗里的桂花糕，将它夹成了稀碎的块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 哎呦，赵公子就想了，这个女子啊，她要定了。 一个风华绝代的公子在带着必胜的目的去猎取一个女子的时候，没有人能逃得过他的掌线。慕容氏的宠辱不惊并非是性子里的高傲，相反啊，他的性子平和得很。 哎，或许诸位不信啊，那是因为他从山下的寨子里出来，还没见识过这滚滚红尘的纷乱。 一个天真的女人第一次遇到的人便是一个认准了要她做妻子的人，那她怎么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啊。 呦呦呦呦呦呦，那可是可惜了呀。 你这怎么可惜呢？ 台下一阵细细的唏嘘，似乎不太满意这样的美人就这样被收入囊中。木生听得不太专注，伸手将他的碗拿走了，又加了一整块边角完整的桂花糕喂到他嘴边。林妙妙下意识地叼住了桂花糕，发现是他，恨铁不成钢地拿着筷子在他手背上轻轻打了一下。 好好听，认真听。 少年漆黑的眸子一闪，有些委屈地捂住了手，扭头看向那喋喋不休的老头，按着碗开始一点点吃他那碗被夹碎的桂花糕，唇齿间甜味蔓延，他的嘴角又无声地勾了起来。 这一年三月呀，慕容氏嫁给了赵公子。赵公子为人很爽快，既娶了慕容氏，自感人生圆满，便决心不回长安了，一心一意地定居在无方镇。万贯家财终可弃，功名利禄皆可抛，他压根儿不在乎。成婚以后啊，赵公子发觉了，他这位妻子呀，对于感情的感知这个有些迟钝，人情世故他多半不懂。他一样一样的慢慢教过来，便像是给一幅未画就的美人图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一样。慕容氏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，愈发美得惊人呐，惊动了邻里街坊。她穿的衣裳、戴的首饰，哪怕泡澡的花瓣，转瞬变成了全城女子竞相模仿的对象。赵公子自然是爱她的呀，可是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这样一个女子，容颜绝美，性情温柔和善，一心一意地照顾他，似乎没有任何的缺点啊。他不知道要怎么爱他，才能配得上他的这般完美。 台下的人怔怔听着，陷入沉思。 哎，很快，这无谓的烦恼便消失了。次年五月，流花绽放的季节，慕容氏有孕，赵公子终于觉得心满意足了。飘在天上的妻子终于像是踏入了凡尘，他即将为自己生下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呀，有一半是他的骨血，脱离了他，就无法造就，这是他和慕容氏爱情的证明。赵公子就握着这位妻子的手啊，在桌上画这个院外芭蕉。这个冬天他已经身怀六甲了，赵公子对他笑道，说此子是你我心中期许，就叫做子期，好不好呀？ 木生倒茶的手骤然一抖，茶壶盖掉了下来，滚烫的茶水径自从圆口泼出，哗啦一下浇在他手背上，手背上的皮肤 立即红了一大片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